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24集《睿王二》。罗檀是第一次来这样的场合，觉得新奇，自然也是注意到了那贵宾座上的人。他想了想，拉了拉身边一位官家女儿的袖子，趁着无人注意的时候低声问道， 哎，为何只有秦国太子和公主，那位大梁睿王殿下呢？ 那位小姐冷不防被罗檀这么一拉，差点吓了一跳，虽然有些不悦，却本着良好的教养还是与罗檀解答了疑惑。 大梁睿王殿下身子不适，今日不曾来。 罗檀恍然大悟，看向一边的沈庙，沈庙就站在他身边，罗檀和那位小姐的对话自然被沈庙尽收耳底。只听罗檀说道， 这位睿王殿下架子可真够大的，这不是故意给皇上难堪吗？ 明其朝贡，秦国和大梁来人皆是为了道贺的，结果在祭典的时候睿王缺席，岂不是当着天下人的面给了明其皇室一个耳光？偏偏明其皇室的人还不敢发火，不仅如此，还得好吃好喝的将人家供起来。不为什么，这个世道就是强者为尊，明其怎么也不敢与大梁对着干的。朝贡的祭典从头到尾用了整整三个时辰，从中午日头最烈的那时候开始，一直到了天色已经傍晚方才结束。所有的文武百官及其家眷都不能离开，这是一种长时间的煎熬，帝后也是一样。地位越高的人反而越是受人关注，越是不能显出疲态。饶是罗檀这样的将门姑娘，平日里有武艺傍身都觉得浑身有些不得力，一转头却见沈庙立得笔直，双手交叠于面前，端的是大气端庄。罗檀就忍不住微微一怔，他悄悄地问道， 小表妹，你不累吗？ 不累。罗檀叹为观止，周围的女眷们都在暗处仗着宽大的衣袖或者裙角在放松，如沈庙这般实心眼儿的人倒是少见。罗檀本想劝着沈庙也偷偷地放松几分，看着他的动作却又怎么也说不出口。罗檀一直晓得沈庙通身的气度难得，只是他不是咬文嚼字的人，说不出到底是个什么感觉，只是直觉沈庙和小春城别的姑娘看起来不一样。如今到了这里，倒是生出了一种错觉，仿佛在天地间庄重威严的气度被沈庙做出来方是正确的姿态，就连高座上的皇后都不比沈庙此刻的雍容。由一个16岁的少女做出雍容姿态，这已经是很难得了。不仅是罗檀注意到了这一点，似乎一些勋贵人家的公子也渐渐地被沈庙吸引了神色。在一众萎靡的贵女中，沈庙实在显得太过亮眼。罗琳见状微微皱了皱眉，不动声色地侧了侧身子，将沈庙掩在自己的身侧，隔绝了那些略显放肆的目光。罗雪燕见状欣慰地笑了笑，沈庙浑然未觉。罗檀冲罗琳眨了眨眼，罗琳脸颊微红，若无其事地侧过头去。等三个时辰的祭典完成，是要随着帝后开宴的，明其朝贡夜宴自然是歌舞升平，要给秦国和大梁的人瞧瞧明其是如何的国富民强。沈庙和罗檀才随着人群往宫宴的大厅走了没几步，身后就有一个人啪的拍了一下他的肩膀。沈庙回头便是一张熟悉的眉眼。 喂，刚刚一早我就瞧见你了，可是咱们隔得太远不能过来。沈庙，好久不见。 冯安宁反手将沈庙抱住，端的是热情似火。比起两年前，冯安宁看起来也越发的美丽，少女的青涩感袒露无遗。她梳着百花髻， 身着石榴红色长裙，袅袅婷婷。他放开手，不满地看着沈妙，说道： 哼，你见了我怎么一点也不惊喜？ 不等沈妙回答，又自顾自地说道： 哎呦，算了，你就是这么个性子，我原谅你了。不过…… 他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下沈妙。 两年不见，你怎么变得这样好看了？那小春城的水土莫非如此养人，怎的瞧着与从前判若两人？ 沈妙今日也是被罗雪燕嘱咐下人好好地打扮了一番的，穿着紫糖色的月牙凤尾罗裙，掐花对襟外裳上绣着大朵大朵的丁香，头发梳得垂云髻，上头斜斜插着一只月海棠簪子，耳坠是细小的珍珠粒。她本来五官生得小巧清秀，可是气度夺人，安静地站在那里，自有温厚端庄之气，一双眼睛如初生小鹿，清澈漆黑，惹得不少年轻男子频频回头相顾。女子的容貌好，有了不凡气度，锦上添花，让人想忘记都难。罗檀一直站在沈庙旁边，好奇地看着冯安宁。冯安宁终于注意到他，问道： 啊，这又是谁？ 我的表姐罗檀，这位是冯安宁，冯小姐。罗檀与冯安宁打了个招呼。冯安宁性子风风火火，罗檀直爽活泼，两个倒是一见如故，直吵得沈妙耳朵都有些发疼。到了入座的时候，冯安宁更是与冯夫人打了个招呼，就自己溜到沈妙这头坐下，方便与沈妙说话。先前在祭典礼上的时候都是按官位站位，如今到了夜宴时分，却是可以随意落座的。沈信刚回定京城，并未有特别交好的同僚，便随意寻了个位置。只是他如今是被文惠帝请回来的，周围的同僚自然不敢怠慢于他，纷纷言辞恭敬。冯安宁与沈妙咬耳朵： 这些墙头草，当初沈将军出城的时候怎么不见相迎呢？现在来做什么亲密动作，惺惺作态。 沈妙微微一笑，不置可否。只听冯安宁又说道： 哎，看你那堂姐也来了。 沈妙一怔，抬眼往冯安宁指的地方看去，正好对上对方看来的目光。时隔两年，终于再一次见到沈月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